成了一个影，隐藏了自己，爱情困难呼吸，我是怎么弯曲，执着对你无限期，模糊我自己，不愿身上白旗，输了你的游戏。你和他对街拥抱，我看到为什么爱上你的人是我，为什么一厢情愿的人会难过，为什么对你舍不得总是我，爱上你需要那真情意，就在日记里，寂寞天天不休息，让甜蜜全也忘记，幸福不再美丽，可是我会在意，执着对你无限期，我模糊我自己，不愿意身上白旗，除了你的看到，为什么爱上你的人是我，为什么一厢情愿的人会难过，为什么对你舍不得 在日记里。